笑中带泪的故事，赶快登录歌华电视院线，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各位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和即将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路段，北五环东段顾家庄桥至五元桥内环方向，金密路五环至大山子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进京方向，东二环北段北向南，西二环北段北向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等路段可以绕行其他相关道路，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周末快乐，各位，向你问一声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两个小时，让我们在节奏当中找回穿梭城市的快感。如果说你也在路上的话，欢迎你把音量调大，跟着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唱。如果说你还在被窝里面，没有关系，我把今天的快乐开心通通的送到你面前。来自孙燕姿绿光，一起来唱。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和万梦奇妙的际遇，翻越过痴迷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 Moonlight， 永远二十岁的孙燕姿和我们一样翻山越岭的寻找梦想，也让我们听到了短发女生的魅力。今天是周六早上，这两个小时你会怎么度过呢？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就可以了。同时今天北京也是温度有点降低的，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这个时候的北京可能会飘一些零星的雨夹雪，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加速的事情就交给音乐吧。一首能够迅速帮你调配心情的歌曲，一起来听，来自周杰伦。 我轻轻的 周杰伦，甜甜的，希望早上的陪你一起度过的这个音乐早餐能够让你心中有一点点的甜蜜。如果你这个时候有出门的话，也会发现今天的北京，今年的北京冬天还是很不甘心，走之前还要非要回来给我们打一声招呼。也要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得厚一点，同时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上行车的安全。那下面呢，让我们来靠近美国的这支组合 Little Big Town Tornado，冷酷与热烈的融合典范，让北京温度再升一点。

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么多年，水木年华还是一种邻家男孩的形象在陪我们唱歌。欢迎你开车的时候把音量调大，听到熟悉的旋律，可以在周六早晨跟着一起来唱。下面让我们走出校园，跟着 Blake Shelton 听到另外一段音乐。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和我互动。周六早晨，今天我是代班 DJ 思萌，在音乐加速度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度过早晨的北京。 Listen to the Beatles run old Bo Cephas through a jukebox needle at the honky-tonk where they boot stomp all night. What? That's right. Yeah, walk to call work, digging in the dirt. Gotta get it in the ground before the rain come down to get paid to get the girl in your four-wheel drive. Yeah, the boys round here drinking that ice-cold beer. Talking about girls, talking about trucks.Running them red dirt roads out, kicking up dust. The boys round here sending up a prayer to the man upstairs. Backwoods legit, don't take no shit. Chew tobacco, chew tobacco, chew tobacco spit. Aw, heck. Well, the boys round here, they're keeping it country.Ain't a damn one know how to do the Dougie. No, I'm not in Kentucky, but these girls round here, yep, they still love me. Yeah, the girls round here, they all deserve a whistle. Shaking that sugar sweet as Dixie Crystal. They like that yawling southern drawl and just can't help it cause they just keep falling for the boys round here. Drinking that ice cold beer. Talking about girls, talking about trucks, running them red dirt.Kicking up dust. The boys round here sending up a prayer to the man upstairs. Backwoods legit, don't take no shit. Chew tobacco, chew tobacco, chew tobacco, spit back. 动绅士的 Blake Shelton， 他的节奏感非常的棒，但是不会快到让你眼花缭乱。而下面的这支乐队，我们待会儿要在半点之前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每一个鼓点都藏着兴奋和热烈，他们会充分利用你的想象力来帮你一览航拍下的那种山峰和海浪的感觉。而在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在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互动了，欢迎你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和我互动，分享周六早晨的心情。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思萌 SH， 你可以找到我在微博上和我来互动。这首歌来自美国菲尼克斯乐队。The man, we all roll along. 希望这首歌能够在早晨给你带来一个好心情。Good morning. 服务真低价 是什么？ 当然是北京国美315低价狂欢节，即日起至3月18日，全程千款爆品低至五折，还享空调十项免费服务。 诚信护航31年，来国美，天天都是315。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果冬天不再需要面对冰冷的车厢，而是打开车门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安吉星远程遥控启动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云密布。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虽然降水量不大，但是能造成路面湿滑，开车要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气温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天气比较阴冷，请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徐嘉良女弟子 Dina 张翠芳发表了最新个人单曲《你爱她》，该曲为 Dina 原创曲，特别邀请徐嘉良最佳拍档李延修老师填词。两年前 Dina 参加《康熙来了》节目录制时，自弹自唱了一段歌曲，徐嘉良听到她的声音惊喜称赞，这声音像是天使在唱歌。内地歌手段林希继发布回归单曲《小丑》后，推出了原创新作《最好的时光》。段林希曾在2013年 live 现场演唱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行。这是一首回馈粉丝的歌曲，也将人生经历分享给了每一个人。原创音乐人刘润杰演唱《新笑傲江湖》主题推广曲《天意》MV 于昨天上线，歌曲深情唯美。在 MV 中，刘润杰空灵的头腔音色配以独特的尾音处理，把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演绎得丝丝入口。法国高分动画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3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推广曲《狐狸》MV 同时发布。这首歌曲由另类民谣代表万晓利创作，因其音乐中传递的思想和力量，他被宋冬野等歌手视为不可逾越的精神偶像。在《狐狸》中，他带入了一只狐狸的口吻，唱出“都以为我很坏”的内心独白，为狐狸证明。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由于降雨的关系，路面比较湿滑，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周六早晨好，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2个小时的节奏音乐我来为你选择，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和我互动今天早上的心情，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思萌 SH， 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然后一个大写字母 S， 一个大写字母 H， 就可以找到我了。周六早晨陪你贯穿天空，继续音乐加速度，让我们一起离开地球表面。 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傻大，冲傻小，冲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一颗心不动不动的

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点击关注，直接在屏幕下方可以一起来和我互动。在周六早晨的两个小时当中，音乐加速度，我们一起来分享周末心情。同时也欢迎你在开车的时候调大音量，跟着九七四的节奏音乐一起找到这种在城市当中翻山越岭的畅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芳，城市稻草人。善于创作的曹芳一直在尝试用音乐帮我们找到城市当中的律动感，而下面在接下来我要向你推荐的这位歌手，同样也是在18岁就拿到了全国原创歌手比赛冠军，非常的厉害，他叫做唐汉霄。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熟悉吗？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至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中关村南一条至中关村南路，中关村南路到知春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周末快乐，各位！周六早上9点向你问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早上的8点到10点，2个小时用音乐陪你出发。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可以和我互动，分享心情，同时还有刚才看到有要歌单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在平台上来问我想听哪首歌，想知道哪首歌的名字，也欢迎你关注我的个人微博，思萌 SH， 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还有两个字母 SH， 你就可以找到我。这是音乐加速度开场，我们先来听到陈奕迅Good morning。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剩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嘿，上桥宝殿，还有张庭，当铺后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本跟谁有情，风流现在不想提起，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抱住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30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去哪里算命，好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而懒得看无脑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最爱演中国名，假装20几家人蛋卖，还不是会再算，并没有神奇， 发现人多么 就应该像 Eason 这样大吼一声把所有的疲惫赶走。这个时候北京的车是越来越多了，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开车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路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滑。那现在把车窗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下，让春风和王菲一起弥漫在你的耳边。1994年的梦中人，1994年的王菲，张口就是一副永远18岁的样子。重庆森林是可以一看再看的，包括周末的北京也可以一转再转。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和我分享周末出发的心情就可以了。音乐加速度，继续，我要问一下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喜欢听林俊杰的朋友在哪里？可以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一下，因为下面这首歌就是要送给你的。

my heart。 Now let me show you the shape of my heart。 久违的后街男孩，久违的 shape of my heart， Backstreet Boys。 当年还在流行 VCD 的时候买了他们的这盘唱片，到现在都还记得 MV 里面用 DV 随意拍摄他们在剧场里面写歌包括录音的那些花絮，那么的轻松洒脱。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牛仔夹克可以那么的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在两个小时的音乐节奏当中陪伴你各位在周六早晨一起出发。刚刚有朋友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提醒到了，说这会儿北京的雪有一点大了，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出行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今天中午或者上午有出门打算的一定要趁早的出门，公交车地铁一定要趁早过去，留一点时间量。现在呢，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转变一下，我们来听到汪峰，听到汽车，汽车与节奏的碰撞。整个冬天都没有好好下雪了，今天更应该在这种天气里面畅快的听歌。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覆飞，我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老的感觉， 不仅仅是电视剧《北京青年》的主题曲，而且还是电影《大圣归来》的插曲，来自汪峰的《勇敢的心》。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北京其实突然有一种清凉的感觉？不用再急躁地处理去各种工作，而且不用在早晚高峰去赶公交赶地铁，同时也不用一整天都坐在单位里面，好好享受这种突然而至的闲暇时光吧。其实今天北京这样的温度还是蛮舒服的，前两天太热了。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是来听到年轻的刘惜君，他在致敬经典的同时还融入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韵律之美，漫步人生路。我很期待待会儿下节目出广电大楼的时候能够看到雪中的北京。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前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和我一起互动，分享在周六早上的心情。同时今天北京如果你出门了会看到不一样的感觉，也是欢迎你在外面的时候可以把及时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你的觉得会影响各位出行的一些温馨提示，都可以告诉我们，在节目当中提示还有未出门的朋友们。我刚来的时候还是飘着小雪的，所以路上会有点湿，也要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穿厚点，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慢行，注意安全。 穿越夜

以12首经久不衰的乡村歌曲讲述北美音乐人的动人故事。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打造音乐世界的声音计划系列重磅新作《乡村之路》，重新制作12首金曲，致敬12位传奇北美乡村音乐人，回顾乡村音乐，完成对乡村音乐寻根探源的时光之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来关注路况，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2.5，处于基本畅通级别。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东二环光明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周末快乐，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我是思萌。开场让我们听到上世纪60年代 David Bowie Let's Dance。 上个世纪60年代的 David Bowie Let's Dance， 然后在直播间当他们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好像回到了 DJ 这个名字最开始的解释 Disco Jockey 唱片骑士，通过分享音乐，分享好听的唱片，来陪你穿梭北京上空。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也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点击关注之后，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互动，分享在周末马上就要出发的一个心情。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思琪说最近今天要出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带一把伞会比较好。不管你这会儿是在拍照修图，还是在录小视频，还是在朋友圈忙着点赞，这首歌我都想和你一起来听，海龟先生 Macarena。 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淋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豆子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carena， 我叫他 Macarena， 这就是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 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淋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夜，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豆子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 我叫他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这就是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 我叫他 Macarena， 这就是 Macarena。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carena， 我叫他 Macarena，这就是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 我叫他 Macarena， 这就是 Macarena。 9:42音乐加速度听到的歌曲来自海龟先生 Macarena，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John Mayer 在去年4月。他的专辑当中一首专辑主打歌曲，他的封面设计上还加入了古朴的亚洲文化元素，而这首歌是他另外一种感情的告白 Still Feel Like a Man， 来自974音乐加速度 John Mayer。 prettiest girl in the room, she wants me. I know because she told me so. She says, come over, I'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but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Cause I still feel like you're mad. Shampoo in my shower, in case you wanna wash your hair. And I know that you probably found yourself some more somewhere, but I do not really care, cause as long as it is there, I'd still feel like you're mad. 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啊！在周六的早晨一起来和你分享这些节奏音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和我互动。在下面这个声音是来自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耿思翰，他的气质和音乐已经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且他们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奔跑。这首歌来自耿思翰的《寻路者》乐队，短暂或永远。希望能够在今天的北京上空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温度。 十字路口，等待着那个谁，所爱的短暂的美好，是否可以？